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你好啊， 系李嘉文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就星期四， 系啊， 听日就一般人就会放假嘅、一般人，咁、但系咧好多行业咧其实都冇假放嘅、例如司机大佬啦，系咪啊，搵食车，例如小巴司机啊咁，咁咧我谂最近咧小巴司机如果佢哋行开行埋倾下偈咧，可能都会有倾到其中一样嘢嘅，因为就好似有消息人士就开始放下风啦，咁就话政府咧嚟紧包括咗两个行业咧都会输入咧超过过万个外劳啊，咁啊包括咗咧运输业嘅，咁啊另一个咧就系建造业。我头先即系都同即系杨立门都谂啊，我平时我自己除咗香港揸车，我出边真系唔敢揸，因为我觉得左右睇咧其实要运作好耐噶嘛，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净系车你自己，仲要系车住成车人咧。咁因为依家嘅讲法就系话，哦，如果你小巴司机咧，你输入外劳咧，有啲声音就话，其实个培训一两日都搞得掂嘅。你專業啲，你應該揸車揸得耐啲啦。其實得唔得嘅咧？ 我諗比較難啲啦，即係因為香港係右軚，上邊係左軚嘛。咁你落到嚟，你啲路線都要走熟啲啦，你個手軚要揸熟啲啦。咁就算你係專線嘅，即係話定點，即係由一點至一點，你中間係冇咩巧妙嘅嘢，咁你都要熟習嗰條路啊嘛。即係你唔需要話成日都突然間要停車，跟住又開車，要睇路面情況，各樣嘢其實嗰位司機都真係需要熟習嗰個環境先得啦。我覺得 係，不過就未正式推出嘅、都係吹吹風啫。咁所以都唔好嚇親大家住先咁啦。嗱咁啊，特首啊李家超早前就话最迟咧今年年中就会公布噶啦，应对建造业同埋运输业人手不足嘅政策。咁、据了解应该最快下个月应该交代一啲方案噶啦。咁、到时就唔系净系我而家讲紧嘅专线小巴司机。咁消息就话咧，可能旅游巴司机、机场地勤、行李搬运员等等，有可能仲要快嘛。可能會繞過咧勞顧會審批添咁樣，咁旅遊界就支持咧機場同埋旅遊巴司機輸入外勞嘅，就話人手不足已經影響運力同埋接待力，同時就影響埋旅遊業復甦嘅進度啊。咁啊，有勞顧會嘅勞方委員就當然唔係幾滿意，即係政府依家睇嚟就未有諮詢到佢哋啦。咁就話質疑咧就架空咗勞顧會。咁啊，重申咧，若果輸入外勞，你都唔應該唔問過佢哋噶，即係至少都聽下意見啦咁。咁、Raymond 啊，你點睇咧？我哋如果咩都要問嘅時候話，咁就即係咩都唔使做嘅。但係如果問都唔問咁樣，其實會唔會有啲嘢我哋要考慮清楚咧？即係可能係有人嚟做嘢啊，不過做出嚟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好大咧？ 我覺得我哋既然有一個制度喺度咧，我哋都應該要尊重翻個制度嘅嚇、啊。不過咧，當然個制度咧就好多時有啲例外情況嘅嚇。咁啊，政府當然就覺得而家係一個例外情況啦，因為而家係真係特事特辦啦，因為個人手短缺嘅問題真係嚴重得好犀利啊嚇！咁其實早前啊幾個月前已經政府開始暗示緊㗎啦，即係啲小巴係唔夠司機嘅，而且咧係即係嗰啲僱主咧或者小巴線嗰啲經營者咧就話出到高薪咧都冇人肯做嘅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就真係整個社會都要理論一下啦嚇。咁當然佢而家呢一個計劃咧就係希望係即係而家我哋正常就係一個補充勞工計劃啦。咁就都系要去劳顾会嘅咁，咁但系而家政府似乎暗示咧，就系呢一个输入外劳咧，就或者小巴司机啊等500名专线小巴司机咁讲啦吓，咁就系一个即系特别嘅情况嚟噶，就好似即系早前咧系即系输入一啲即系护理员嗰个计划咁样，就唔需要经劳顾会噶吓，亦都似乎系冇限期嘅咁，咁咧就呢一个问题咧，可能引起即系大家嘅一啲争议啦，尤其是劳工界啦，咁一阵我哋可以问一问即系我谂运输界嘅人士嘅意见。 即系我谂一般人觉得你喺安老院舍咧做护理员咧，唔单止有爱心，你嘅体力都好需要嘅，系嘛？有时又要挨更底嘢啦，又要扶下啲老人家啦，等等。但系小巴司机咧，其实有可能业内人士都会觉得啊，你加下少少人工，可能就多啲人肯做噶啦。虽然都系要好有 即係好有嗰個專注力啦，係嘛？即係一眼觀七啦。咁依家大家都知噶啦，好多行內或者外界講法就話，依家其實係除咗難揾人之外，其實依家現成咧好多小巴司機相對年紀都比較大，咁所以既係人又唔夠。跟住年齡又相對比較年長啲啦，咁至於有啲人就話：喂，其實你加下人工咪得咯？咁當然我知道老闆嘅睇法就係都加咗噶啦，加咗都揾唔到人啊。咁一般人可能會話：咁而家幾多錢人工先？嗱，消息就即係一般嘅講法就話啦，本港嘅小巴司機平均月薪就15,000，萬蚊你話係咪真係好好？大家都明白噶啦。你而家出去嗌個兩餸飯、三餸飯，閒閒地都40-50萬。你萬蚊你住個劏房，你住唐二樓都已經好貴。除非你撐上唐七樓嘅啫喎，係嘛？又唔係個個而家一定係住到即係政府嘅公營房屋，15,000養到自己，養唔養到其他人咧？大家心裏邊都應該有個計法嘅。 不當然，政府就不斷強調咧，就算係輸入外勞都好啦，就強調現有機制之下咧，就外勞嘅工資咧係唔會低過嗰個行業嘅中位數嘅，就肯定唔會輸入所謂廉價勞工啦嚇。咁咧即係呢規定一定係會繼續使用咁講嘅，即係發展局局長亦都咁講咗啦嚇。咁但係咩叫做中位數究竟係咪一個好即係準確嘅一個準則咧？咁呢個勞工界有唔同嘅睇法嘅。 係啦，一般勞工就覺得就係依家唔夠高，你稍微高翻少少，可能我都行嘅。 咁究竟高得高翻幾多先夠咧？嗱，呢個就係永遠嘅一個爭論啦。即係勞同資兩方永遠就係爭論緊乜嘢工資高先至夠高咧？咁 係咁另一樣就係、是幾耐啊？有冇年期啊？例如兩年、三年，到如果我哋依家人口又唔係話突然之間會多翻啲噶嘛？係咪？即係我哋都面對嘅情況，咁即係無止境噶咯喎！即係以後就即係可能啊！即係如果僱員嗰方面睇就係、是，哦咁你即係永遠用10,000蚊。你唔做就大班人做嗰種，咁對現成香港人其實係會有一定嘅心理壓力嘅，係嘛？從打工仔嘅角度，咁即係我冇一個叫做bargaining power 啦，係嘛？即係我拗都冇得拗啦，我成功爭取都未必爭取到嘅。你唔做就大班人做，如果呢個概念係嘛？ 咁當然啦，政府就話佢而家未公布方案嘅，就應該最快下月咧就會交代一個詳細方案。咁究竟呢個方案裏邊係咪有一個年限嘅咧？輸入呢啲幾個工種嘅外勞，咁輸入嘅工種有幾多咧？邊個工種咧？就算建造業都好多工種㗎，係咪？咁究竟有幾輸入幾多人咧？係咪真係用嗰個工資中位數嚟到作呢個準則咧？咁呢所有嘢咧，其實我哋都要等緊即係政府嗰個公布咯。 係，咁另外其實旅遊界方面咧，因為當然啦，你我哋打工嘅，梗係希望老闆加啲人工啦，係咪？但如果從老闆嘅角度就係、是、我加咗人工，真係冇人，影響曬成個經濟，咁啊點咧？咁旅遊促進會總幹事阿崔定邦咧接受訪問嘅時候咧，都有講過嘅。即係喺其他傳媒嗰度，佢哋就支持航空業輸入外勞嘅，話人手不足咧都影響咗運力接待力，仲影響埋旅遊業復甦。咁依家經濟外圍就麻麻地啦，咁出入境旅遊就支撐住本港經濟，其實大家都知係好大影響嘅。咁譬如依家咧，業內人士就話爭500個服務旅行團嘅旅遊巴司機。咁本港運輸業依家小巴、巴士如果都是面对司机不足，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在本地抢人才呢？其实都要帮手想想的，大家。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呢，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的。咁啊，又帮手想想杨立门，仲有什么计呢？其实叫了老板加少少先，定是怎么呢？给个缓冲期。 是啊，即是这个是永远是一个争拗点啦，即是譬如劳方咁是都有讲过啦，就是说他就说一定是小巴司机来讲呢，请不到人就因为薪酬待遇嘅啫，同埋工作环境是太差的。咁如果业界能够改善的情况之后仍然无法请到人呢，就政府先至即可以输入外劳。 不如听下粤词持份者倾下，好嘛？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咧陈凤元同我哋倾下嘅。阿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 你好陈生。 系啦，我哋讲唔好啦，不如由你分析下，依家点啊？系咪都嗱？平均系咪有15,000？系咪真系请唔到人先？ 嗱，我未发表即系反对嘅声音之前咧，啲人工咧系。每个钟咧都系50-50元至60元松啲啦吓，即系九个钟头计嘅吓。自从我上个月发表声音之后咧， 普遍一般嘅專線小巴嘅持牌人都加咗啲些少人工俾啲工友嘅，因為通脹係極之加劇，物價指數不斷咁上漲啊！咁你根本你個每個月做26日，都係即係休息4日，都係13000至15000條條線都唔同嘅啊！不能夠一概而論啊！有啲高啲，有啲低啲啊！咁咧，我個小巴分會咧，我係反對輸入外勞，因為你一輸入外勞咧，就打開個缺口，本港嘅各種勞工咧就會受到衝擊噶啦啊！咁啊，對我哋工人嚟講係好不利嘅。從根源開始咧，就應該由加人工啊，改善福利同埋待遇。嗱，我要求嗰啲資本家同埋政府要我哋嘅行業嘅工作人工友要80元開始至90元。你80元一個鐘，一個月做夜6夜都18400到啦嚇，即勉強可以養妻活兒，因為我都係過嚟人啦。你年輕嗰啲，如果譬如一家四口扣單扣一個人，佢點樣養妻活兒啊？如果冇公屋住嚇，咁、你而家下你各行各業都加薪啦嚇、但係你洗碗嗰啲阿姐都65元至70元個鐘。我爺爺房問過嗰啲送外賣或者嗰啲 pizza 嗰啲送貨員，佢嗰啲月薪咧30000元啊！如果月薪嗰啲30000，做自由工都20000松啲。咁邊個願意後生嘅邊個願意嚟揸小巴啊？阿主持，你諗係咪啊？啊！咁家下咧，我哋要求政府要監管啊！我一向我哋小巴分會係要求政府要立例保障我哋工人嘅權益，因為我哋呢個行業咧喺咁多車種之中係最惡劣、人工最低嘅啊！我做過咁多年，我就知噶啦。因為咧你會有墊底費啊，唔係條條線係，大部分都係啊，又冇食飯時間，又冇休息時間啊，9個鐘。咁我哋要求喺未瘟疫之前同未黑暴之前，我要求立法，我哋經過好多年嘅抗爭都立唔到法。要保障我哋嘅行業司機能夠有足夠嘅休息時間，同埋你生理上嘅需要嘛，大佬。你根本有時急起上嚟想去洗手間都冇可能。即係有時有啲唔係話個個老細係，大部分嘅老細係。你繁忙時間佢都唔俾你去啊，要你清場，要你忍到面都青埋、我就受其中受害之一，做過兩次前線手術啊、所以我講得出我哋呢個行業係最、最係辛苦嘅、年輕人點會入行啊？你諗下，繁忙嘅時間好似機械人咁冇停嘅、尤其是打風落雨盡犀利啊！根本你都落地都你嗰啲打你人咪老細都唔俾你落去清場，清場要你啊！後生就可以忍啫，家下我年紀大啦，我冇辦法忍啦啊！所以啊， 所 以呢我而家痛苦法咧，你大家我唔講你哋唔知嘅啊，所以我一定要立法啊！唔立法我唔好保障我哋嗰啲業界嘅司機，同時你引入外勞唔係咁易，你講就易啫。但系你话有啲人话，好似澳门咁样，一跨个脚就嚟到澳门开工，但香港唔系啊嘛，香港大过澳门几廿倍噶嘛，啊，你深圳嘅地方，咁大，你司机你过嚟，你都要经过好多手续，唔系你近个，唔系个个住喺近个关口噶嘛，唔系嗰专线小巴嘅嗰、那个喺关口开工噶嘛，唔系条条线系啊嘛。是局部啫嘛，啊，啲系就嗰啲喺关口嗰啲 个繁忙嘅圣路嗰啲啊持牌人， 嗯， 但系你去到500个人去分配到香港岛九龙嗰边，根本冇可能。你住嘅问题又最紧要， 嗯， 食嘅问题又紧要，中间剥削中介人，根本你喺国内深圳搵一万银，佢差差条条唔好咁，冇香港咁紧张，冇咁即系冇你嗰个路。路面嘅交通繁荣， 阿陈生啊，差差你啦。咁咧，其实咧都有消息就话，如果我请外劳司机咧，我集中喺北区，叫佢哋揸北区嗰边，仲提供埋住宿添，跟住咧就将原本咧揸开北区嗰啲司机就可以舒缓去其他区，谂唔谂得过咧？有冇用咧？ 啊，哇！你讲得啱啦，头先就系、是、我头先咪指出咯，系某财团制造啲咁嘅情形啊。你就佢个大财团，佢要为佢哋换血啊！呢啲咧，嗰啲老弱残嘅就淘汰啊嘛啊，输入嚟。但系你啲北区嗰啲老人家，点会年纪大嘅，点会跨区去大道做啊？你大家都知道小巴行业个个都系六啊几、七啊几、八十都有啊！只要你。验车验身局得嘅咧，就可以发牌俾你啊！咁、你咁嘅情形咧，嗰啲长者路吓、啊、跨区而家又好耐啊嘛，来回两三个钟头吓。我试过，我以前喺柴湾去到香港仔去到柴湾，都来回回都几个钟头吓。咁、开工，咁你家下年纪大嘅，根本就冇可能啊！阿主持啊，咁你。 阿陳生，我想問一問你咧，頭先你講到話嗰個工資水平咧，你就話而家差唔多五十蚊至六十蚊一鐘啦。咁你哋要求啊，即係都起碼要80至90。嗱，咁呢個咧就即係合唔合理？我諗呢個大家都可以傾啦。咁但係咧，你一下子就由譬如話最高60加到90咧，即係加咗50%啦。咁你覺得 嚇？ 你覺得呢啲僱主或者係啲公司係負唔負擔得到咧？ 嗱。我曾经喺见过阿林世雄局长前几日啊，2月1日啊，我反映俾佢知，你国内嗰啲交通事业系政府补贴嘅啊，但你营运商冇能力去付出呢、酬劳咧，国家或者政府，香港政府啊吓，唔、系国家啊。地方嘅政府可以由富皇嗰度补贴交通事业，而喺国内老人家免费坐巴士1元啊！你香港老人家都要2元啦啊！交通事衣食住行，交通系民生主要嘅一环啊！社会嘅繁荣安定就要民生能够过得安稳啊！ 明 白，唔好积累嗰个怨气啊！ 多谢晒，知道陈生，系啊，唔该晒你，都听到啊，明白，都希望听到啊陈生嘅声音同埋其他市民嘅声音。咁咧，陈生咧就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嚟嘅。咁一阵间咧，我哋唔单止有呢个运输业啦，建造业咧都话系呢个输入劳工嘅问题啊，都系话嗰个工种咧好多都系有啊有嘅，60万注册工人，但系得咧24万几咧属于熟练同埋半熟练工人。咁点搞咧？听听新闻先，新闻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倾下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星期日清晨5起实施二通行不停车缴费，狮隧一带将会在星期六晚10起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运输署署长罗淑佩话：现时每日有90000架次车辆使用狮子山隧道，实施二通行之后，隧道容量冇改变，唔预期能够大规模舒缓挤塞，但系相信随住驾驶人士熟习使用二通行，以及拆除收费亭之后，过隧道嘅车速能够加快。 对于影子车牌事件，即是车牌号码被人盗用，过隧道之后易通行账户被扣钱，罗淑佩说所有相关隧道费已经退回车牌被盗用的车主。通讯办在深水埗鸭寮街一带巡查，并且向市民和商户派发传单，提醒他们切勿使用、购买或者售卖来历不明或声称已经完成登记的电话储值卡。发言人说，在实名登记制之下，所有在本地发出和使用的电话智能卡，包括上台月费服务和电话储值卡，都需要在启动服务之前完成实名登记。自实名登记制在2月24日全面实施以来，通讯办持续进行一系列监察和执法工作，确保电信商的电话卡实名登记系统合乎法例和相关指引的要求。通讯办和电信商亦都不时抽样检查已经登记的电话储值卡用户资料，被抽查的用户如果未能够按所属电信商指示核实，相关电话储值卡有机会被取消登记和不能够继续使用。日本警方正在长野县搜捕一名男子，相信他手持长枪和持刀。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现场附近有多人受伤，包括至少一人相信被枪伤。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会在明日到访莫斯科，与外长拉夫罗夫和副外长格鲁什科会面，计划商讨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访问柏林期间，李辉与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米夏埃利斯会谈。李辉表示，中方支持欧洲国家从乌克兰危机根源入手，寻找标本兼治之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间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通去火炭站嘅支路慢线有意外，所以一带咧系挤塞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重复一次啦，就系大埔公路上水方向通去火炭路支路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挤塞嘅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慢线落去湾仔情况好些，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车龙去到新光中心。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邻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呈祥道去葵涌近住蝴蝶谷车多，龙尾去到明爱医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的车龙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弥敦道有渠务工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加士居道的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哇，可 海琪，你真的有潜质做理财 KOL 啊。 海琪，海琪，你好像被誉为新手理财新星，你有什么感受啊？ 参与新手理财攻略这个环节呢，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会继续努力的啦。 大家听节目开心之余， 还得到丰富的理财贴士。 星期三 开心日报 有新手理财攻略，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陈淑兰、彪爷、轩仔、海琪、莎莎、洋葱，开心日报约定你。 四十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全师官兵整装待发，主角高粱再次请战，誓要代表九连上前线，担负最残酷的作战任务。激战过后，顾一野竟然向江南征提出分手，到底他有什么苦衷？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号起，所有物管公司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点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看看你物业聘用的物管公司拿了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 啊， 咁啊，头先都好好嘅，咁啊，听到咧，揸小巴，即系佢哋嗰啲工会啦，好好啦，即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公共小巴分会主任啊，陈生咧都有讲话，同我哋倾完反映完之后咧，系有加过啲嘅，啲行家即系时薪系由即系50蚊啊加多咗少少，不过其实都唔够，即系希望至少都加到90蚊个钟咁。不过其实你唔好唉声叹气住，所以我哋都知其实难嘅。不过我哋听下先，阿萧生 系我哋，因为我睇翻。 你好， 我哋一齐听下。系啊，萧生啊，听下你意见先，好嘛？我见到杨立文，唉，佢都有应该有啲谂法。 你好，系啊， 你好。 即系我感觉咧，小巴行业真系好凄凉嘅。 嗯。 因为点解咧？好多嘢真系有苦冇人知嘅。嗱，佢哋个我哋一般市民都系过往投资做小巴，可以服务社会大众，我觉得好有意义嘅工作嚟嘅，同埋咧赚咗啲自食其力。即系而家搞到啲市民要搭车，一唔好搭个栋笃企又你咧就就人系咁，即系点讲啊？俾大公司垄断晒，你嘅去啲九巴咁样，你2蚊搭车啊，去机场又俾2蚊。政府有冇考慮下呢點呢？同埋你睇而家啲市民嗰種咁嘅企喺度嘅辛酸，同埋咧一般嘅小巴司機過咗幾十歲，就好坦白，我哋啲基層嘅讀完本 Amen 出嚟個個嗌，我相信我哋好多業界都係50后啊60后嗰班嚟嘅，即係我哋好坦白讀書又唔多，都係自食其力，但政府係完全係冇睇回個社會真實嘅環境。 蕭生啊，你自己本身都係咪做開呢行啊？ 啊，当然系啦，咪咗咁辛酸话俾你听 咧。即系依家都仲努力做紧嘅。 唔做食乜嘢？ 系 唔食唔做咩？即系我哋嗰、那个其实嗰个行业咧，系初初我哋都系谂住，即系都个个都自食其力啫，个个都谂住养妻。 系啊系啊。喂，头先陈逢源生话个话直情去厕所都冇时间，系咪真噶呢、這个情况？ 呢、這个事实系好凄凉嘅。你而家唔好介意讲啊，主持人。 嗯。 你而家你走去所有嘅站头睇下， 嗯， 车等人，仲惨过做乞衣。 嗯。 吓、啊。架车咧就阿边个啊？嗰、那个咩歌星唱嘅首歌空凳，几个字都冇一架，冇。但问题政府系忽略咗我呢方面嘅。喂，我哋喺个社会，我哋早而在帮人坐都几好啊，个个有车坐，大家都系自食其力啫。但政府完全系冇体会呢点。仲有小巴点解保险公司点解咁佢？其实好多小巴司机系俾人标榜费，好多人有啲人心底唔好谂住小巴。司機食硬你嘅，小巴攞你個玻璃牌，有陣時即係好多嘢瓦者食黃連嘅，好肯定係講句。我親歷其境，有架車肯定睇到個環境係褪後咗，因為我可以同你講，主持人物證係永遠冇得講大話嘅， 物证系冇得讲大话嘅。 咁、我想问下你，萧生啊，我又想请教下，因为咧依家有啲讲法就话、如果我哋引入外劳咧，唔好讲喺边度嚟嘅，好冇？咁、就话咧一两日咧，咁啊培训下佢咧，都应该搞得掂嘅。咁你作为司机大佬加埋乘客，你点睇？ 我好肯，我绝对好长带危险。嗱、唔好介意啊，主持人，我都喺国内揸过车。但系我哋揸车咧，我哋个驾驶技术，我哋保持有两支灯柱或者基本灯柱睇清楚去爬头嘅。但系呢班友咧，我好肯定左右睇已经一定。唔適應，我話咧，到時我相信個意外咧，肯定好頻生。嗱、我唔係批死佢，你不妨你可以自己睇下。 嗱、蕭生啊，咁我想你專業啲啦，你又不如講下一般培訓正常普通司機，你叫我同楊立門去揸，其實都有排練嘅。一般人，如果我唔好理佢喺邊度嚟啦，好唔好啊？你覺得至少培訓幾耐會穩陣啲？要熟悉一條小巴路線添喎，唔係上車揸到啊！ 我小巴路線一條路線啊，我諗起碼都要兩個零三個月。你仲要適應香港交通環境啦、左右睇啦、個底位啦，因為始終佢左睇香港係右睇噶嘛，佢、一定個技術上一定好有大嘅差異嘅，一定好大嘅差異嘅。我唔知道香港嗰啲所謂運輸局局長，我唔好介意我粗俗啲，佢可能真係讀死書出身嘅，佢唔係真係紅褲仔出身嘅，唔係磨練出嚟嘅。即係唔好介意，我係一個粗人嚟嘅，即係我哋 唔 係話 大家對我識係嘛？ 係啊，冇錯，係咪？即係我唔會冇錯，我 哋都 係 想知道有啲咩可以有幫助到市民，有幫助到司機嘅。咁你點睇咧？嗱，譬如頭先咧，工會就話其實都加咗少少嘅，但係都希望至少加到去即係除埋都有18,000到先至圍到皮啊！你覺得要點樣先至幫助到成個業界又幫助到市民咧？ 而家嘅生活指数咁高，学你话你咪你冇18,000-20,000人系点生存啦、啊？食一食碟饭都激，都唔系平咗佢啦，啱唔啱先？ 嗱，系啊，嗱，而家就政府就话会睇翻嗰个工资中位数去决定系即系点样去输入外劳啦。咁而家我见到有啲资料显示咧，就其实运输业诶唔系呢一个即系运输业嗰个工资中位数咧系差唔多20,000到嘅。咁如果你觉得如果嗰、那个即系人工系会加到即系20,000，咁你哋觉得系咪一个合理嘅水平咧？ 即系讲个做都系差乜调盐水好啲咁多噶啦。老实讲，而家嗱，你即系老实讲句，你一个司机开几多个钟头，就始终嘅人唔系机器嚟噶，系咪先啊？个人真系好疲累噶嘛，啱唔啱啊？其实香港好多司机系好安全 ，OK？ 你唔好净系搵一个半个阿叔，其实香港个社会真系畸形噶。你估嗰个阿叔揸的士，一架唔知一架时啫，你估人哋好真系好衰，真系好惨。你唔好攞一支竹。佢搞到而家又要65歲有驗身，人哋都好慘噶，真係好慘。哥哥， 明白，多謝曬你，蕭生，多謝曬你反映意見啊嚇。咁其實今次咧，即係政府吹風啦，即係有消息話啦嚇。咁其實咧，兩個行業總共輸入咧會成萬個外勞嘅，唔單止運輸業嘅，建造業都會嘅。即係消息透露啦。咁因為咧，依家建造業議會都預測咧，前線技術工人啊，今年就短缺萬幾人嘅，到2027年咧就會擴大到短缺成40,000人嘅。咁所以呢頭先除咗我哋聽咗喺運輸業裏面啦，即係小巴司機都講佢哋嘅苦況，即係當然佢都覺得如果短期內你用一兩日去培訓，無論係邊度嚟嘅，其實都佢覺得比較牙煙。咁建造業嘅情況又會係點咧？不如一齊聽一下我哋其他持份者好嘛？而家咧電話旁邊有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嘅黃平嘅，黃生你好。 你好。 係啊，咁啊想聽聽你意見。咁啊政府就話真係唔夠人，你覺得點樣先幫到手？外勞接唔接受到？咩情況下你先接受到？ 嗱，首先咧，我哋讲下我哋工会嘅担心啦。第一，我哋担心会唔会呢个输入外劳咧，变咗变相输入个廉价劳工啊？即系因为外劳咧，你落到嚟香港，佢个安全训练啦，即系施工标准啦，都同香港咧系咪一致，或者有咩距离？我哋点样监管佢哋咧？呢、這个都系我哋关心嘅。 嗯，系啊，咁你 再加上咧，我哋咧亦都鼓励，因为我哋做咗个文件调查，虽然咧就话雇主请唔到人，但系咧我哋亦都好多工人咧冇公开，到而家都系未有公开， 点解咧？嗬， 所以呢个咧就系我哋建议咧，第一你要咁样嘅，一个就业嘅选配，即系你搵工。搵工呢，而家我哋搵工呢就好多时都係通过劳工处嚟搵工，但係劳工处嗰个 标出嚟嘅价钱咧，同我哋工会嗰个价钱咧，要有出入嘅。 嗯嗯， 佢系低咗，系嘛？明显低咗， 低咗，喺差唔多我哋工会价钱嘅三分二啦，或者有时有啲公众系一半添。嗱、嗯，你如果你咁嘅招聘条件，有边个人愿意去见呢份工咧？ 嗯，你哋嗰个行业有冇一个系好客观嘅，即系嗰个中位数嘅，嗰个工资中位数啊？因为政府就话一定要睇翻嗰个工资中位数先决定系点系输入内劳 嘅。嗱，我哋嘅人工咧，喺我哋每一个工种工会咧，就同嘅相关嘅商会协商出嚟嘅结果嚟嘅。 嗯。 啊，即唔系我哋工会自己自把自为自己定嘅，唔系嘅，我哋喺同商会咧，就倾咗协商咗，咁样先制定出嚟呢个人工，应该都比较准确啊，反映到市场上嗰个需求咯。 系咯，咁即系如果大家都系接受到呢一个工资中位数嘅话，咁如果有啲雇主系低于呢一个即系中位数去请人嘅话咧，咁啊嗰即系佢哋嗰个行业就应该唔可以允许佢即系输入外劳啦，系咪咁讲啊？ 我就觉得应该就系咁噶嘛，因为你都唔系用实际嘅工资水平嚟去请人，你就用咁低嘅人工请人，你就话请唔到人， 即系 请 廉价劳工啫。如果咁讲啫， 系啊，咁样我就感觉咧，就要呢种感觉咧，俾我哋工人感觉个心就唔舒服啦。 嗯嗯嗯，咁所以我谂政府都话要公布即系一个即系一系列嘅建议啦。咁即系我谂你都系会坚持咧，就系话即系话如果啲雇主系低于呢一个或者咁讲咧，或者就算即系接收或者啲雇主就算出到呢个咁样嘅水平嘅工资，都系请唔到人咧，你哋都会同意系可以俾佢输入外劳噶咯，系咪咧？ 如果你系用我哋工会啲价钱， 嗯， 真真正正用我哋工会价钱嚟请，请唔到人咧，我亦都冇说话好讲。 吓吓。 明白，阿黄生啊，系咪咧？譬如依家啲扎铁工人啦，啲哥哥啦，咁啊，按你哋嘅标准咧，日薪应该系2600、2700到啦，系咪啊？ 系。 但 系 依家系咪部分雇主咧就俾得2000？有冇呢个情况？普唔普遍啊？ 应该都系2200啦、2100啦咁样。 嗯。咁呢啲情況咧，啲即係行家就未必會接噶啦，係嘛？即係如果平時應該2600、2700，佢出2200，大家就未必會做啦，係咪啊？ 如果坐開嘅門口咧，可能大家就會繼續嘅。如果你係新門口，而係你要係睇你嘅聘請工人嘅時間長短咯。如果你時間短嘅，我相信人哋情願喺屋企唞樹都唔會接受你呢份工。 所以咧，如你哋就觉得即系而家啲雇主就话业界人手不足咧，未必系完全事实嘅全部，系咪啊？ 应该可以咁样理解嘅。 系，但如果佢贴出嚟，佢根据你嘅讲法啦，譬如劳工处贴出嚟又低少少，又时间又短，又唔系话低好多，咁其实使唔使定下一啲标准？至少譬如哦，你要个同你哋倾咗嗰个人工唔好相差太远，跟住咧就要请几耐，真系等到冇人啦先至可以，同埋年期又要请几多到？当然啦，我哋都系讲嘅啫，即系到时政府可能会参考啦。呢方面你哋有冇啲意见咁样噶？ 我哋嘅意见咧都系咧，雇员同雇主大家都要多啲协商因为冇因为输入外劳咧就扼杀咗我哋本港工人嘅即系生存空间啦嘛。 咁你觉得除咗工资之外，其他嘅方面个情况又会系点样咧？即系譬如话嗰个工作环境啊，或者系嗰个其他个休息时数啊等等，系咪 呢个当然都要关注嘅，因为工人嘅形象啊、薪酬福利啊。这个都是我们要综合考虑的。 会不会真的出现了一些大公司呢？现在直接是月薪30000这样，人家开工26日，日薪5200，这些是不是又是比较少的一些工种呢？ 应该这个都不少工种都是这样行的了。所以呢这边呢，我们工会这边呢对这个都是有些意见的。 即系话咧，有啲嘢直情当月薪咁计，就唔好同你计日薪啦，就30000咁样叫你开足26日工。但系呢啲你哋就行内被誉为就唔吸引，就不如我翻工唞唞啦。 唔吸引。 但系会唔会变咗？如果佢到时真系咁样 招聘出嚟，咁啊好多师傅都似你咁讲唔吸引，咁唔吸引就吸引到其他噶咯噃。呢、這个你哋又使唔使大家再倾下点样可以防止变咗唔吸引，坐低就人哋攞咗份工噶咯？会唔会好担心呢样嘢咧？ 都会嘅， 系咯。 所以我哋鼓励咧，即系工人本身咧，都要学多几样技能。所以我哋鼓励咧，工人咧一专多能。参加多啲培训，啊，真系咧，你咁样你自己嘅生存空间都会大啲嘅。 嗯，好，明白晒，唔该晒，黄生，多谢你啊，黄生，你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杨立门啊，我哋又听下其他师傅睇下佢哋点睇啊嘛，代表。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会长啊伍新华嘅，伍生你好。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啊，嗱，头先听到咧，建造业总工会嗰边咧，都唔系话冇工做，但有阵时真系咧个人工啊少咗三分一到，咁不如宁愿坐屋企休息一下啦。咁你哋嗰边收到嘅情况又系点咧？ 我谂两个情况嚟嘅，第一咧就系今日嘅工人嘅人工咧，其实一般嚟讲都系个别嘅唔同工种嘅商会同工会咧，大家協商出嚟嘅，咁所以應該嗰個指標咧就大家都認可。咁至於近來咧都有傳啦，就話個別嘅工地啊，或者係有啲人士咧，佢哋就濫用權力啦，就克扣工人嘅糧款。這個我哋完全反對。即係呢個係我哋覺得應該佢哋應該出幾多糧就應該俾翻佢，就而唔係話克扣人工咁令到佢哋即係生活困難，這個唔合理嚇。 嗱，咁头先劳方嘅代表咧都有话，即系如果系资方能够出到，即系起码你哋协商到，即系嗰个工资水平咧，就算即系佢呢样请都请唔到人，咁佢哋都冇说话好讲啦，你都系要输入外劳噶啦，咁样吓。咁你觉得你哋系咪都有一啲所谓即系业内嘅一啲害群之马，或者点样咧？即系都系令到你哋嗰个形象系喺劳方嗰度系有啲受损咧，或者有啲真系零舍俾得太低人工嘅咁样，会唔会有呢个情况？ 我相信咧，就大家都理解喺任何行业入边咧，都有正当嘅人，亦都有啲唔正当嘅人啦。我唔能够就偏袒我哋话，我哋全部分包商都系好人。有个别嘅公司可能用一啲唔系好正当嘅方法去影响工人嘅生计，這个我哋绝对唔赞成。因为咁做法咧，嗱，掉转头讲，对我哋正当运作嘅公司嚟讲啦，系一个打擊嚟嘅，因為佢克扣人工而令到佢公司嘅成本低咗，或者佢賺多咗錢，咁其實我哋個即係嗰個營商環境係受佢衝擊嘅，所以我哋係完全唔支持。其實我哋建造議會啦，同埋ICAC 咧，都不定期咁同我哋搞講座噶啦，就宣傳啦。兩個因素啦，第一就係公司要保障員工啦，另外一種咧亦都唔好俾我哋前線嘅同事啊，或者一啲打理人咧去克扣工資。咁呢個咧，如果即係我哋知道呢件事咧，我哋會舉報，我哋都唔容許我哋啲前線同事去收回佣啊，或者係克扣人工，呢個我哋完全唔支持。 我想問一問咧，就如果政府真係推出咗個咁樣嘅輸入外勞計劃啦，咁佢亦都講話可能唔需要去勞顧會添，咁樣就變咗係一個特別嘅即係計劃啦。咁你哋我諗都應該會歡迎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呢外勞嚟到你哋點樣去即係安排住宿俾佢哋嘅咧？即係同埋點樣去即係決定究竟邊一個工種係即係真係需要，同埋幾多個外勞咧？同埋係咪真係有個時限嘅咧？應該要你哋點樣睇呢幾方面？ 我諗就先主持人提第一個問題咧，我要調整一下先。其實咧，我哋分包商咧就係靠工人食飯嘅。如果有一啲即係唔係我哋班底嘅人加咗入嚟咧，其實對我哋嗰個工作量都會有影響嘅。所以咧，其實我哋支持輸入外勞嘅原因咧，並唔係因為我哋想賺多啲錢，而係我哋宏觀咁睇翻個社會嘅需要。因為而家所謂工人短缺呢個問題，唔係淨喺我哋建造出現，其實整體成個社會咧都睇到係有呢、這個短缺的問題，所以政府才會調整個策略。因為以往呢勞顧會他們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職能啦，但我們看到過去的數字呢都是由幾十人到幾百人而已，其實這個跟我們講緊工人短缺的情況是差非常之遠的。如果用我們要諒解的，因為勞顧會裡面有勞方的代表啦，咁佢哋當然要保障本地工人啦。咁但係一般通常申請呢啲外勞嘅咧，就唔係我哋分包商嘅，可能係某啲項目啊，或者係基建項目需要到啲特別嘅人啦。咁請翻嚟大半同我哋講，就佢申請咗18个月，申請個工種嚟到咧，原來嗰樣嘢都完咗啦。咁其實呢個對我哋成個 建造業的生產鏈是有影響的、因為現在我們、大家都有數字看啦、現時呢我們今年比較多一點就去到2000多億啦，咁其實過多兩年就去超過3000億㗎喇。咁我哋單純淨係以嗰、那個數字嚟睇呢，嗰、那個人力嘅需求，就算今日我哋救人，你兩年內已經係 缺口有 20%， 所以 CIC 其實一路做緊個 rolling 嘅模型嘅。由而家睇到我哋缺1萬啦。2027年呢我哋就會缺4萬人。咁其實呢個好科學㗎，因為你要做嘅嘢唔會突然間要增長咗，咁就需要人用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如果我哋要為咗民生着想，盡快將啲基建完工，甚至乎住房嘅需要啦，咁啲人下下輪候5、6年，我哋都唔想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我哋應該放低我哋自己嘅利益，為咗香港嘅前景咧，就放棄，等有多啲人嚟幫手去起好啲屋佢，等、大家可以即係、完成咗啲。而家我哋香港市民最擔憂嘅事咯。 嗱、伍生，我想請教你啦，都有啲講法咧，就話其實依家咧係唔夠，包括咗啲熟練同埋半熟練工人，有冇得將一啲普通工人就都有諗啲方法培訓佢哋，唔使嘥咗佢哋嗰個勞力同埋技能啊？有冇辦法咧？ 嗱、其實培訓咧一路都有做嘅，咁當然啦，嗱、建造業會本身有好多 training course 啦，有啲短期課程啦，咁我哋分包商聯會亦都有同建造業會合作。做一啲培訓計劃啦，但係其實我哋一路招生個情況都唔算太理想。另外一樣嘢就算我哋今日培訓咗由白紙變中工啦，我哋叫變成工，但係中工去到我哋叫師傅啊，真係有工藝同埋有能力嘅咧，要3、4年。咁我哋唔係話唔培訓喎，我哋持續都會做。咁喺我哋呢個過程入面，就算我哋好理想揾到人，都要3、4年佢先能夠提供到一啲真係。有效的生產能力和工藝，咁唔通呢幾年坐喺度我哋唔做咩？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香港缺人嘅情況係成個社會結構問題。咁如果啲年青人佢哋唔願意入行，我哋都冇辦法，因為我哋招生咧唔單止淨係喺建築業會招生，我哋淨落區去到每一個屋村擺攤檔去招生，甚至乎我哋同懲教署合作去招聘一啲在囚人士啊，或者一啲更新人士，我哋乜都做噶啦，我哋唔介意佢个背景、佢嘅经历，只要佢系愿意回归社会，我哋就支持佢，都会收佢哋入嚟。而且我哋个培训计划咧，基本上你乜都唔识入嚟 training 嗰6个月啊，乜都冇嘅，我哋就已经最少俾16000至18000人工佢。咁如果佢6个月后，我哋会保送佢考中工啦，考到中工之后咧，20000以上噶啦，有啲工种譬如模板咁，去到28000添。咁如果你喺香港入得行，乜都唔識，我6个月后就有28000人工，咁佢都唔嚟，我哋真係都冇辦法。 會唔會係你都知啦？即係地盤久唔久就有啲意外啊嘛，即係可能包括佢自己同埋佢屋企人都擔心個安全問題啊，又或者係嗰個前景啊？你覺得依家做夠未咧？嗰、那個保障？ 我覺得一樣嘢嘅安全咧係重中之重嚟嘅，培訓係第二，因為點解我啲人命啊不能不能隨便去犧牲嘅，所以我哋從來都注重安全。咁你話我哋 明白，好，唔該曬。咁我哋傾到呢度先啦。我哋聽完新聞之後咧，繼續翻嚟由自由風，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大埔公路上水方向通去火炭路之路慢線嘅意外清咗場，不過一帶仍然擠塞，龍尾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西行，龍尾分別去到稅務大樓同埋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線落灣仔龍尾近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渡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嘅龙尾啦，排到蒲岗村道。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立门。我哋头先咧都比较多时间讲紧呢个抢人才啦，度度都需要嘛，系咪？咁我哋系讲过呢、這个 运输业啦，系咪？跟住咧就系呢个建造业，不如听下咧市民大众点睇啦。咁啊，有兴趣嘅市民咧可以打18723111872311。听众邝先生喺度嘅，邝生你好。 好，你今日嗱。 你 其实咧，输入外劳呢个问题咧，喺香港已经由来已久咧。特别系好多嘅老板咧，都即系开晒口噶啦。这个唔系今日嘅事。当然啦，即系三年疫情之后，有啲行业之间嗰个情况咧，可以理解嘅。不过我有两点咧，我唔同意。第一，从开始听到你哋好早。第一个访问嘅，我唔记得系小巴商会嘅负责人啦，佢讲得啱。你如果而家输入外劳，一打开缺口咧，香港嘅工人边一个阶层、边一个行业嘅工人咧，都会系受害嘅第一位。因为冇嘅，你而家外劳正如你所知嘅，连劳顾会都唔使过嘅，咁啲工人去咗边啊？工人嘅尊严同埋权利。边个去保障？呢个第一。第二咧，基本上你而家睇到啦，医生又话要输入外劳，有外地喎。某啲行业外要输入外劳，甚至有人倡议咧，从大湾区啊可以即日来回。喂，大佬，你当香港点啊？好严格要出自由，系咪变咗香港变成赤化嘅地方？ 大致上明白邝生，因为你个接收得麻麻地，再听下先。邝生啊，嗱，头先第一个咧，其实就系建造业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阿陈生嘅，当时佢就有讲到话，即系都担心有外劳啦，系嘛？跟住你就如果建造业或者其他等等都输入嚟咧，其实你就觉得好打击香港人嘅饭碗，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 咁但系你都知啦，有啲雇主，譬如就算建造业分包商联会嘅会长，头先阿伍生都话冇办法，真系唔够人。跟住政府都话真系冇办法，咁点算咧？ 讲真啦，有冇办法咧？首先都要谂一个问题：香港工人点先？我都话你打开咗缺口，你基本上甚至而家话唔需要经过劳雇会嘅时候，咁香港人嘅尊严去咗边啊？因为呢个缺口一开咧。是各行各业都有机会，我甚至大胆讲句，最近有机会用喺官书度，好多老师都用。 真系唔好意思啊，邝生，但都大致上明你讲嘅意见嘅，即系都担心应该会扩展到好多即系不同嘅情况，系嘛？不如我哋听下即系帮开工人嘅立法会员啦，好嘛？工联会立法会员陆俊雄嘅陆议员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系啦，嗱，我谂工人阶级啊，大家就希望听下你意见嘅，你觉得有冇得褪先，定系都冇得褪嘅？就算唔够人都要守住香港嘅，你点睇啊？ 我谂系要个制度同埋嗰个程序嘅问题。政府咧喺今次即系放风啦，喺苏花到而家都系消息啊，就话会即系增加放宽建造业同埋咧。即是交通运输行业司机的外劳的输入，咁完全是没有经过劳雇会的咨询，是绕过劳雇会的机制，亦都是呢，我哋譬如以今日我哋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呢，就召开咗记者会，都申诉呢，我哋过去一段时间呢，都是向即是运物局呢，喂，了解，喂，你哋是不是想输入外劳的，喂，点都同我哋倾下，我一直都冇回应，局方也好，不论是运物局也好，劳福局也好，不置可否的。成件事呢就是黑箱作业，鬼鬼祟祟，我哋又估估下。是咪咁我觉得咁样呢是好唔尊重呢。 不过今日另外一个局长讲得好清楚喇喎，发展局讲得好清楚喇喎，即係时代必行喇喎，差唔多。 是啊，他接受我哋香港电台专访嘅时候。 佢冇同我哋倾㗎嘛，而家最后呢一个礼拜都即係就讲到好似我做硬㗎啦，即係而家佢讲时在必行，其实另外一种说法即係大石砸死蟹啦，係咪即係我觉得问题就係政府呢包括业界呢一直都係冇正视行业嘅陋习，而导致呢好多新人都唔敢入行。譬如交通运输行业嚟讲，譬如小巴最明显啦，小巴呢500多元一工，做足即係一个月都係得个15000左右嘅人工，你点可能吸引到人入行啊？即係揸车就辛苦工嚟㗎嘛，花神嘅花精神嘅工作嚟㗎嘛。当年2017年 小巴修例就增加到19座，咁當其時政府應承我哋係會改善即係小巴嘅陋習，包括咧取消我所謂嗰個墊底費，取即係保證我哋有食飯休息嘅時間，去到最後都係好多時候去到實際都落實唔到啊。咁你咁樣嘅工作環境，你點可能吸引到人入行啊？咁你收尾而家就好多剩翻老人家啦。你又嫌人哋老，又唔肯加人工，咁之後咧就話哦請唔到人啊，即係咁唯有外勞咯。咁外勞咧以而家嘅補充勞工計劃咧，而家係唔可以輸入咧司機噶嘛，係其中23個公眾之一。咁你就話哦要繞過而家嘅規例啦，咁要咧打破啲規則啦，咁樣就輸入咧司機嘅外勞。咁建造業都一樣啦，建造業我哋其實最關心就係一個職安健嘅問題啦。最近咧我都喺即係傳媒啊踢爆，亦都係咧 ICAC 查到個案。喂，喺行業裏面回傭啊、底面糧呢啲黑扣問題啦，好普遍喎、 啊， 係咪剝削工人呢啲咁嘅問題？呢啲都係系統性、制度性嘅問題嚟㗎。政府有冇正視啊？係咪一直都係默許呢啲情況發生？咁你新人啊，梗係又係唔想入行啦。你建造業表面咧就好似好風光，哇！有啲工種啊2000多蚊一工喎、啊，喂，原來七除八扣啊，冇咁好景㗎喎，仲要交埋你嗰個税添啊，即係雙重剝削。咁你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你又冒然擴大輸入外勞咧，勞工界一定唔服。我咧即係最後即係呼籲政府咧，你如果係一個冇保證一個工資有增長嘅情況，就因為咧過去輸入得外勞最多嘅行業咧就係護理院舍，院舍嘅護理員咧就係長期係停滯嘅，即係私營院舍我講啊，因為佢係輸入外勞輸入得最多嘅，因為點解咧？佢個外勞機制就係話啊，我用而家嘅平嘅工資中位數，我請唔到人咧，我就可以輸入外勞噶啦。咁你説明就係你個工資中位數唔吸引咯，你又唔加喎。好啦，咁你所謂登記咗就請唔到人，而家仲衰添。可能又繞過好多制度啊，快即係嚇僱主嚟講啊，真係好快手啦。咁更加唔會有意欲去增加工資，咁啊請外勞，請外勞仲有好多蠱惑招可以克扣，可以請到廉價勞工喎。其實佢表面上就係同你個本地工資一樣，呢樣亦都好難保證到咯。 陸議員啊，就我想請教一聲咧，就所謂工資中位數咧，都係業界同埋勞工界佢哋勞資雙方嘅一番嘅協商之下係定出嚟嘅，係咪啊？即係話 唔係嘅，呢個係政府佢咧嗱，過去補充勞工計劃咧，政府會調查。相關嘅行業嘅工資中位數，咁就要求咧輸入外勞嘅時候咧，就你唔能夠低過呢個中位數去請人。建造業嗰個咧就另外一樣嘢嚟嘅，就係、是、協商工會同商會，就係、是、協商一個價錢。但係呢個價錢咧係一個參考價嚟嘅啫，好多時都攞唔到嘅。一個就係、是叫做底面糧係嘛，另外一個仲差嘅咧就係即係回傭。系嘛，七除八扣嘅情况非常普遍嘅。 好啦，而家政府系政府就话，而家即使佢哋推出呢个输入外劳计划咧，佢哋都系会尊重翻嗰个工资中位数嘅，唔会话请廉价劳工嘅咁。咁你哋又会点样同政府去倾？点样去定呢、這个逐个行业去定一个嘅工资中位数咧？ 嗱，工资中位数咧系一个统计嚟嘅，就唔系定出嚟。我头先都讲咗啦。第二咧。你點樣保證啲僱主咧真係唔會用一個低個工資中位數去請咧？佢表面嘅合約梗係用工資中位數去請個外勞啦，翻到嚟又可能有黑扣啦，有一個咧逼佢哋無償加班啦。咁啲外勞可能亦都唔介意嘅喎，因為佢哋覺得嚟到香港揾嘅工資都多過佢家鄉一截，就算俾你黑扣咗都，咁咪變相係一個廉價勞工。对我哋本地嘅打工仔构成一个不公平嘅竞争，咁咪压缩咗我哋本地打工仔个就业机会咯。就算唔令到我哋冇得捞啊，都起码会令到呢个行业咧以后咧系非常之难加到人工。 这 个就系一个我哋过去好惨痛嘅经验啦。逢亲放宽咗大量输入外劳嘅行业，通常都系好难加到工资嘅。因为你冇咗议价能力啦嘛，我请唔到人，我咪请外劳咯。我使乜加你人工啊？我使乜改善待遇啊？ 我想阿雙老根啊。 啊，陸俊雄啊，咁我想請教下你啦，因為我見你喺社交媒體，你哋都有講啦。其實咧，有關於交通運輸業依家個佢哋覺得營運都好艱難啦，係嘛？老闆都覺得有啲咩內地同埋海外經驗，你覺得係值得可以參考下嘅咧？政府 嗱，譬如小巴嚟講咧，我成日都建議政府咧用一個服務合約嘅方式去包一啲小巴嘅線路，可能有啲小巴嘅線路呢佢冇錢賺，但係有社區需要嘅、政府呢就應該出錢包咗呢啲小巴嘅線路、小巴公司呢有合理嘅利潤，亦都呢支付到一個合理嘅工資同待遇俾工人，咁政府出錢去營運呢啲線路，收返嚟嘅車資呢就政府收返，咁其實係一個補貼嚟嘅、另外一啲線路呢就可能係主要係做港鐵接駁嘅線路，港鐵應該增加對呢一啲小巴嘅補貼咯，唔係而家得有啲線路有五毫子嘅補貼，根本呢就你其實你港鐵其實就係侵蝕咗小巴嘅生存嘅空間㗎嘛，個營運嘅空間，因為你太多線路，咁、你應該要回饋返小巴，因為小巴的而且確呢佢而家主要呢就係、一啲做一啲接駁嘅功能嘅。做一啲即係人煙比較或者居民比較少嘅線路嘅，佢好難話好好賺嘅，咁一定係要政策上咧要都要幫翻一啲有需要嘅交通營辦商、而唔係咧喂根本又冇錢賺，咁佢又改善唔到待遇，咁你一個死循環，咁就話要輸入外勞啦。咁你輸入外勞其實都係惡性循環嚟嘅，你一輸入外勞咧，你更加唔會加到人工，你更加唔會有新人入行。咁系咪呢一个行业以后就系、你都系输入外劳为主啦、香港人都唔打算用香港人噶啦，咁你香港人嘅工作嘅机会或者工作嘅选择咪越嚟越少咯？咁你都间接影响到其他行业噶、系嘛？ 系嗱，其实我听到好多劳工界嘅朋友都系讲咧，就话你政府输入外劳得，不过个问题就系你而家个工资低嘛，所以咪请唔到人咯。咁所以咧，一定要呢啲雇主咧要改善咗，即系本地雇员即系嗰个嘅即系薪酬嗰个嘅架构先，即系总之要改善佢哋嘅待遇先，先至好讲咧，即系输入外劳咁样。咁咩为之嗰条线点样画咧？咩为之改善咗咧？咁即系好多资方会讲话啊，我已经加咗人工噶咯，啊，我哋又做呢样做嗰样噶咯。咁 你话加咗咁加咗几多？小巴加咗几多？好简单一个问题，小巴加咗几多？咪又继续都系五百几蚊一日。 如果佢话好啦，咁我加多几百蚊俾你，咁你哋又未必即系觉得够嘅。咁究竟嗰个准则喺边？ 就要商量啦，系嘛？如果万五蚊加几百蚊，加唔够啦，10% 都冇，系咪啊？即系大家一个有商有量嘅情况之下，系嘛？你个招聘系真系公开透明嘅，而唔系有啲情况咧走过场就扮招唔到人，或者出一个咧我认为都几可耻嘅人工，好低嘅人工，之后就话请唔到人。咁梗係請唔到人啦，你出咁嘅人工。 係啊，陸俊雄啊，我哋又請請教啦。咁啊，聽你講，你都覺得政府咁做未必好錯取嘅。但係係咪我哋都係為咗發咗言，就冇乜辦法嘅呢？如果佢真係繞過埋，即係其他嘅原本應該有嘅程序底下就特事特辦，咁我哋就只能夠發了言嘅啫，係咪？係咪只能夠咁被動嘅？定係可以有啲咩做到 嘅？我只能夠對政府咧有個最後嘅呼籲啦，即係如果你有啲嘢咧係太過即係叫做固執嘅話咧，淨係聽一邊嘅意見咧，好容易係會撞板嘅，係嘛？撞咗板之後咧，社會承受一啲嘅代價嘅，咁希望政府咧真係要三思，唔好貪方便，唔好淨係聽一面嘅支持，係咪啊？成日話啊即係嗱，我舉個例子啊。哪些情况呢就真的是即你想想以前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可能一年加几次人工去抢人的嘛。如果那个行业真的极度之短缺人手呢是会加很多人工去抢的。你现在见不到某一个行业呢是加很多人工，只不过是雇主不想加人工，讲得白一点就是。 但你剛才講嗰個所謂理想嘅工資水平係可以靠勞資雙方去協商啦。咁你覺得勞顧會會唔會係一個好嘅即係平台咧？而佢而家又話唔經勞顧會咯，有咁你會唔會係即係逼政府即係真係要你要大家要傾好，即係整套嘢係要經過一個咁樣嘅三方嘅機制先得咧？咁樣 劳雇会呢就是而家我哋补充劳工计划一个我哋觉得相对系可以接受嘅、相对系行之有效嘅机制嚟嘅。雇主唔会话呢等个申请等多一头半个月呢你家公司会执笠嘅，系咪你有需要咪申请囉，劳雇会有审批机制。第二呢我觉得都值得研究呢，喺各个行业呢都设立一啲呢嘅劳资协商平台、去研究包括输入外劳，亦都包括其他薪酬待遇、工作环境一啲嘅唔同嘅行业嘅规管嘅一啲嘅咨询或者系协商嘅制度嘅，呢一啲咧先至能够平衡到咧劳资双方同埋社会咧各方面嘅需要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啊，陆俊雄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咁头先陆议员都讲到，就希望政府再听下啦。即系如果唔系，可能嘅影响都几大嘅。 设多啲即系协商嘅平台啦。 冇错啦，系啦。咁啊，资方啊等等方面点讲咧？咁样我哋听咗新闻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一齐再倾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听众大家好，杨立门啊，咁啊，头先我哋咧就多谢晒陆俊雄啦，工联会立法会议员，听佢嘅语气就系、是，都系希望政府再谂深层，因为影响将会好大嘅。 佢唔系语气，佢讲得好清楚。 系，对唔住，系佢讲得好清楚。虽然我问佢系咪冇办法，系咪都除咗讲，仲有啲咩可以做咧？都系好语重心长嘅。咁、当然啦，打工仔梗系好担心自己份工会唔会咧，即系因为输入外劳咧，政府话唔够人，即系业界话唔够人，就会影响咗佢哋饭碗咧。但可能老板睇法唔同嘅。唔通即系有生意唔做冇人咁点算呢？咁样咁，不如我哋听下啦。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啊，易志明同我哋倾下啦。阿易议员你好， 系大家好，两位 系啦，都想听听你嘅讲法嘅。嗱，政府因为局长啦，发展局局长咧就有接受我哋香港电台嘅专访嘅，都话依家真系唔够人，即系所以咧都要多管齐下谂谂。咁啊，你点睇咧？其实？ 我谂唔够人呢个都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啦，系嘛？即系我谂全世界嘅全香港啊，冇嗱，其实全世界都唔系好够人嘅，唔知点解嘅。咁香港啊特别系恶劣嘅个情况。嗱，唔好话净系我哋所谓来自商界嘅人成日喺度讲，又话助力作大啦。大概两三个月前咧，港大荣休教授周永新教授嘅一篇文章里边咧，佢都有讲啦，香港各行各业都唔够人，佢讲嘅。咁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嘅。咁我又举另外一个例子咧，呢、這个好近期嘅事啦。咁就有一间外国嘅航空公司，咁就向呢个民航处就申请十月份咧个所谓我哋叫做冬季嘅嗰、那个航表啦，就想飞香港。咁呢个民航处就批咗噶啦。咁但系咧佢最终都飞唔到嚟。咁点解咧？就因为帮佢做地勤服务嗰间公司话对唔住啊，我接唔到你张单，因为我冇人。咁而家香港機場咧地勤咧，大概啲地勤公司啊，大概爭咗40% 人到啦。咁呢個就係一個現實嚟嘅。咁我哋香港咧機場咧喺一個全盛時期啦，你當下就大概78,000人喺嗰度工作。兩個月前機管局個數字咧就大概有53,000人喺度工作，爭咗25,000人。但係當然我哋唔係今日需要翻翻上去呢個數字，因為咧而家全世界嗰個航運咧未曾翻翻去之前嗰個水平。如果你以國泰嗰、那個復航嘅狀況嚟睇咧，佢而家大概50%+。到今年年底咧，佢預計去到大概70%，咁所以咧，我都唔使呢一刻咧要填曬呢20,000+。我就覺得咧，咁另外啦，講翻陸路交通咧，唔夠司機呢、這個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大家成日都講啦，綠色專線小巴司機啊，我以前12年入立法會咧，就3個加埋又200歲，而家3個加埋就210歲。呢個係一個不爭嘅事實，大家喺眼睇到嘅。如果大家假期去飲茶，我都明顯睇到啦。你自己去斟水啦，台面嗰啲龙啊，你自己执开去啦，唔系你等人嚟执，你慢慢等啦，根本就冇人。咁呢个一个现实。好啦，咁工会嘅朋友就好担心，其实我话俾佢听，佢唔需要担心嘅。因为我哋作为雇主咧，我哋几时都想抢，都想请香港嘅朋友嘅。因为点解咧？你请呢个所谓外劳咧，香港有个规矩嘅，你冇得压价嘅，你要俾行业嘅中位数。咁呢个第一，第二你仲要俾住宿， 你个费用一定贵过我哋香港本地嘅工友嘅。呢个第一。第二呢，好多工作呢係需要培訓嘅。雖然你唔好講地勤咁簡單喎，就你坐呢個櫃台 counter check in 嗰啲，佢都要學嘢㗎喎。每一個國家對於嗰啲 visa 嘅要求係乜嘢，唔係隨隨便便嘅。我哋都唔想每兩年就訓練一批人啦，係咪呢個第一。第二呢，而就算而家政府，我哋未知佢最終出個條件會係點樣啦，不過一般見到呢，你都係有一個合約制㗎嘛，如果外勞兩年啦，好冇。咁兩年之後，如果香港有足夠人力資源嘅，你俾我作為僱主有得揀，我都請翻本地人啦。我點解會繼續請外邊嘅人呢？所以我就唔係好明工會點解咁擔心。 嗱，頭先咧，我哋都同好多勞工界嘅人都傾過啦，尤其是小巴行業都有位代表嘅陳生咧，都同我哋講咧，就係話你咁話工中位數啊，咁但係而家真係小巴嗰啲司機方面咧，即係每月真係14,000-15,000嘅啫，咁淨係睇個運輸行業嗰個即係工資中位數咧，就都成20,000嘅咁，咁即係真係有好多僱主咧係佢真係俾唔到嗰個錢，所以就請唔到即係即係合資格嘅司機啦，咁呢個就係即係勞方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投訴啦。咁你有咩回應咧？對呢個講法 嗱，你如果以小巴司機嗰個入息水平最嚟比較咧，我的而且確可以話俾你聽咧，香港所有公交裏邊嚟計咧，呢個小巴司機嘅收入係最低嘅，呢個從來都係噶啦。咁呢個咧就你只能夠歸咎咧，就係點咁你要問翻點解嗰個嘅老闆俾唔到更多嘅工資咧咁？因为入不敷支咯，就咁简单啫嘛。如果俾得起嘅，边个唔想请人啫？因为而家佢哋咧，我今日先同啲业界倾，佢话其实喺我度做长工啊，得20%到啦。其他嗰啲而家顶住嗰60-70% 系咩人嚟嘅咧？就系嗰啲牙医器啊，你帮我做半更啊，你帮我揸4日啊咁。系呢啲即系退晒休嗰啲嚟帮手嘅啫。咁其实从来都唔够人，因为点解咧？你收个车资根本就俾唔起个费用。你做一个，尤其是我哋做公交咧，一般情况啊，即系除咗港铁，我唔知啦，嗰、那个人工咧占咗佢大概60-70%。 点解佢入不敷支仲继续营运落去咧？佢哋 其实而家开始好多陆续执紧噶啦，已经交翻俾政府噶啦，因为冇得做啊嘛，咁以往咧申请加价咧，你知好困难噶嘛，尤其是以往咧要区议会同意，区议会点会同意你嘅咧？ 系 咯，系嘛？即系所以你咪出现而家呢个咁嘅结果咯。咁但系你话喂，我哋要追咁，运输署又好难话一次过俾你大幅调整噶嘛。咁所以咧就出现而家呢种咁嘅困局啦。咁你唔够人揸车咧，你咪有我哋叫做 lost trip 啦，即系你会脱班啦。咁脱班咧，运输署就记录在案啦。下次翻标嗰阵咧冇你份啦。咁所以个其实而家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其实我最近都开始有讲啦，香港嘅公交系统咧。我哋以前係引以為傲嘅嚇，全世界嚇服務水平又好，乘客又高興，嗰啲營辦商又有錢賺。但係今時今日咧，開始走緊一個叫公有化嗰個方向。咩意思呢？冇得做，最終政府要入場。你睇我哋嘅離島嘅渡輪服務已經係啦。系嘛？政府一路都補緊錢來啦，唔係根本就冇得做，閂曬門得啦。 咁就係啦，頭先啊，陸俊雄啊，同埋有啲業界都話，咁不如就直情政府補貼啦，又或者參考一下內地同埋海外例子，咁咪會唔會好少少咧？啲人又會比較安心啲，因為唔係話外勞一定係有問題，但如果業界有啲人話一兩日咧，佢培訓完都揸得，其實都幾驚嘅。咁會唔會咁樣就令到市民大眾安心啲咧？ 嗱，呢個因素咧，政府係要考慮嘅。咁我聽聞咧就話可能都會有啲培訓要做，咁所謂培訓者咧，我哋都講咗咧，譬如以司機嚟講咧，一定係要揸固定路線嘅。如果非固定路線嗰啲咧，我哋係唔會同意擺嗰個所謂外勞入去嘅。我哋明白公眾嘅關心，我哋都關注呢樣嘢。咁所以咧，如果佢本身已經有車牌，佢係需要有一啲本地嘅知識嘅嘢要學習，有啲考核咧，我哋同意嘅呢、這個。咁然之后咧，你公司就有一个要熟习嗰个路段啦，所以我哋要揀咧系固定路线啊嘛，我哋成日都讲定点定班嘅，就较为适合用外劳。如果唔系，所以我同的士业界讲，如果有外劳嘅话，都冇你份。 咁但系譬如话小巴咁样，佢起码要俾15,000-16,000一个月，咁佢仲要如果系外劳嘅讲啊吓，即系佢仲要俾地方佢住啊咁样，又要训练佢啊咁，咁佢仲有冇钱赚咧？如果冇钱赚，佢做咩要输入外劳咧？不如即系冚咗唔好做啦，系咪啊？ 佢好過而家冚晒旗㗎啦，因為而家即係如果唔係呢就全部呢就係慘啦，咁你啲車係咪即係 way off 啊，你盤生意變咗係咪，咁而家呢你如果能夠有啲外勞喺每個人頭多三幾千蚊，咁你唯有就向政府，我都同運輸署講㗎，嗱如果你政府肯放一啲人入嚟等個服務能夠繼續維持，咁嗱呢個其實政府有責任㗎，因為呢個公共嘅服務嚟㗎，好啦，咁如果能夠維持呢個服務呢，如果佢你睇咗佢盤數你發覺佢真係唔掂呢，你都要幫佢呢有啲車費嘅略嘅調整、啊、如果唔係嘅話佢都根本艱難㗎，係咪、 嗯、 我頭先都講而家都艱難㗎。 嗯嗯嗯， 好，明白晒，唔该晒李志明。 Okay, 李志明咧就系自由党嘅立法会议员，不如我听听听众啊，好嘛？电话旁边咧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香港电台你好啊， 系啊，请讲，你点睇啊？对于输入外劳、 啊，我觉得输入外劳咧就慢一步先。 嗯， 我发觉咧，政府咧同埋运输署咧两个要联手要做嘢，点解咧？我先讲运输署啦，你十八岁嘅后生仔，我喺球场，我就已经系七十岁。我成日响工联会同阿邓小平、阿潘少平啊，同埋阿张启明啊，咁成日开会嘅倾偈。咁我都同佢倾开。咁你开咗运输署，而家排期唔使要话排到咁长，缩短啲，俾啲后生仔打篮球就唔系响行篮球架打玩手机。我咪有时候走埋我同佢玩埋一堆。哎、我等排期考牌咋嘛，可以提高啲快少少，夜晚都去跑牌，俾佢哋后浪推前浪，第一。第二，我呢就係、是、只有中咗十五号牌，你而家过緊隧道嗰日，你留意拍好架车嚟，我就十五号牌未有级嘅啫，嗰、那个就係伤残人士嗰、那个牌，我系未有嘅，我咩嘢牌都有。我见到每一个站头一巴士小巴摆晒响度冇人开。我除了件衫即刻跳槽去开铺，救都救十九个，我帮得几耐呢？有人知道我做到，咁但系问心讲，我接到一个人，嗰个乘客问我：呢一个系你啊？我系啊，我冇办法，政府俾个货，我喺船厂做嘅，我六十五岁退休，佢做高动动，老虎都打死几只，我点解你唔提高？好似法国咁，提高两年，六十七八岁先俾到退休，咁样。可以陪到後起之秀建築業，係咪啊？咁你咧製造業又出嚟啦，佢後起之秀頂咗兩年，政府有一個計劃，嗱佢點樣栽培佢去做扎鐵啊、落鐵板啊，做佢咁做嘢，咁樣咁啊長江後浪推前浪，咁你真係搞到唔夠啦，咁你咪響外援嗰度幫啲手咯，係咪先？即係大家要幫手，我都要係，因為我自己嘅身體咧都唔好啦，所以咧我做做輕輕騎上有時。就揸的士啊，有时揸小巴、啊。 明白晒。 我睇到十八区咧，区区都唔够人。点解咧？因为啲人考到车牌嘛，响嗰翻个区，我擘大只眼食个早餐，大家六点唔早餐，我即刻就可以攞。 好多谢晒李生，李生咧都系觉得栽培后辈先系嘛，即系睇下本地有冇人可以帮到手，同埋依家事实上咧，我啲朋友考牌都真系排好耐嘅，呢、這个都讲过讨论过嘅。仲有个杨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啊， 系啊，听下你意见啦，点睇啊？输入外劳依家个讲法啊， 梗系唔好啦，即系我做开批档嗰啲，而家工会加到唔知千二三蚊，即系熟手啊，即系地盘嗰啲叫多劳多得啦，佢就啊，都好辛苦啊。咁你输入外劳，你譬如你大陆嗰啲，你千二蚊日，你签约签八百蚊日，跟住你可以同佢讲五百蚊日都得噶嘛。咁你但系咧，你唔好睇少。大陸嗰啲人好做得嘅，同埋人哋都有建造有學校噶嘛，深圳人哋都唔會輸蝕俾你嘅喎，做嘢。 嗱而家嘅講法就係話咧，我哋香港啲老闆請唔到人先至會， 梗唔係啦。 你講嚟聽下，你講嚟聽下，你覺得你擔心佢哋係有啲咩嘅狀況？ 驚你啊！你大佬，你做開嗰啲幫老細做開啲做好耐。大佬，你請外地勞工，但係技術都唔會差過你，同埋好做得噶嘛，又唔會差過你。 即係你話 你同樣技術，同樣咁做得嘅，點解我唔請大陸啊？咁平啊？ 即係你講緊 咁你係啊，梗係你影響你養妻活兒嗰啲人噶嘛，翻唔到轉頭喎、啊！你請你咁清楚喎、啊，唔好。 而家系咪好多雇主咧，系用一个好平嘅价请啲大陆劳工，但系咧个免价咧就系话千二蚊一日，咁但系其实俾个劳工咧系俾六七百蚊嘅啫，咁自己就代咗几百，系咪好普遍咧呢、這个情况？政府系咪唔知嘅咧？ 诶，点会？政府唔知咁，你商界啲 扮猪食老虎又话唔够唔够，其实咧讲钱银问题，你抢大陆平啊嘛，搵到钱啊嘛，外地劳工，但系都同样咁快 多谢晒杨生啊，头先系杨生、李生咧，佢都讲咗嘅情况，始终都希望咧俾咗啲机会香港人先，系嘛，谂谂办法。 嗯嗯。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欢迎你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是泳儿，我最喜欢香港电台的节目呢就是旅游乐园啦。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可以得到去旅游的资讯，所以我觉得是一举两得的。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2023年度政坛新秀 Ashton。加入咗政坛呢个大家庭都差唔多成半年啦，我觉得其实呢段经历都几有趣嘅，唔单止可以了解到社会上唔同嘅人物，仲可以令我睇嘢睇得更加全面，了解到唔同人对同一件事有唔同嘅睇法。如果第时仲有机会，我一定会继续参加。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头先系杨立文啊，我哋系讲咗都一段时间嗰个输入外劳啦，都打工仔都好多意见嘅，都有啲担心嘅。咁啊，另一样嘢咧就系、是、除咗唔够人之外咧，喺香港咧，包括咗好多外籍家庭用工啊等等啦，佢哋嚟做嘢有阵时咧，譬如我啲朋友嗰啲外籍家庭用工都系搵个雇主好咧，其实都好难嘅，即系大家都觉得离乡别井，就希望喺呢度都发展到啲新机会咁样嘅。咁而入境处咧，其实最近都宣布咗啦，嚟紧咧都会调整翻咧其他签证或者咧许可进入嘅入境申请流程嘅，包括咗受养人啦、外佣、输入劳工。学生受训同埋工作假期计划嘅申请人呢，就需要喺申请入境签证或者进入许可嘅时候，要申报有冇刑事定罪记录嘅。听落去其实应该都好合理嘅，系嘛？即系保障到系咪？ 系啊，我觉得都系合理嘅吓，因为呢一个嘅举措咧，就都系因为事源系早前有一个高才通计划之下，即系批准咗嚟香港係即係入境喺呢度做嘢嘅，咁但係之後咧就發覺原來喺內地咧即係有一個刑事記錄嘅，咁咧就引致到大家都要審視啦。咁初開頭咧就政府就係因為呢件事咧就係、是、就為咗高才通啦，同埋其他輸入人才計劃嘅申請申報咧有冇就要申報有冇刑事記錄嘅。咁但係咧就有社會上都好多人即係有意見啦，佢話咦嚟香港工作或者讀書嘅人。唔係淨止呢啲高才通或者人才嘅喎，咁亦都有好多其他人㗎，譬如話外佣啊、受養人啊、輸入勞工啊、學生啊、受訓啊咁樣工作假期嘅申請人，都係我唔想佢哋真係有一個嘅刑事記錄啊，係咪？即係都因為僱主啊或者係受僱嗰方面都係有個保障嘅應該，咁所以我覺得佢呢一個做法都係好合理嘅。 又或者就算我覺得睇下佢有咩刑事記錄，至少得個資質再決定都至少僱主多一样参考嘛，系咪？咁譬如我哋听下人力资源咧，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同我哋倾下嘅。廖主席你好， 你好啊， 廖主席 你好， 系啊，我哋都想请教一下嘅。咁其实咧最受影响咧，包括咗系啲外佣多啊，定系边类型嘅，即系可能系嚟打工嘅会比较普遍啲咧。我想听众咧都一齐有兴趣都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系啊，廖主席请讲啊。 系啊，其实咧冇乜大影响。因为虽然以前咧就冇申报嘅，咁而家咧佢只不过系申报问佢有冇呢个刑事记录嘅啫。咁一般嚟讲，如果佢系有，我哋知道佢系有刑事记录嘅话，我哋都唔未必会接受佢申请嚟香港做工啦。咁而家叫佢只系申请啫，所以我觉得唔会有大影响咯。佢亦都冇话需要到佢个证明咯。咁所以我觉得 系 好简单啫， 唔系要佢喺当地申请个良民。证又唔系纯粹你自己自我申报啫，咁但系会唔会啊？因为依家都系建议政府要抽查啫，会唔会其实佢有机会有个别人系唔填嘅呢样嘢？你哋系咪都因为你做开外佣噶嘛？会唔会都佢哋有阵时唔填，你都好难有人手查嘅咧？ 唔得嘅，一定要填噶嘛。你嗰个申请表嗰度要嗰个 declare 嗰度你要 纯粹佢自己 系啦， 自己证明 自己申报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好简单啫嘛。我觉得你自己问多你一条问题，你有冇刑事记录啊？咁有冇犯事啊？咁啫嘛。咁你冇咪冇咯。如果有咁咪剔有，然后写系咩原因咯？咁啫嘛。我觉得就好简单，可以接受嘅。 嗯，即系 亦都俾个雇主清晰啲咯，系嘛？ 即系话你哋喺个工作流程方面都唔会系增加咗你哋机构嗰个工作量嘅系嘛？即系主要系问多一句咁嘅啫。吓， 系啦，问多句啫嘛。 如果有雇主话希望你哋同佢做查多啲嘢得唔得噶？譬如话啊，佢话冇啫，我但系我想佢诶俾我个张良文证我睇下，咁你又可唔可以帮手嘅咧？ 通常一般咧，我哋政府冇咁样要咧。如果佢一定要咁样要，个工人又要学，愿唔愿意俾你先得噶？系咪？唔系你话要，咁个工人就一定要噶嘛。尤其是而家系 难请工人。 是啦，你唔你咁多要求，佢唔接你个 job 添啊，大把人争住请啊，系咪？ 唔知噶啦，佢已经经历完啦，嗰啲以前嗰啲仔都大晒啦，系嘛？但系我啲朋友仔仲好细噶嘛，佢哋真系好难揾工人嘅，唔好秒我，真嘅。但系嗱，我哋 其 实 又唔系真系太难嘅， 唔系。但系我哋想讲啦，嗱，有一啲嘅外佣组织就话咧，已经收到入境处通知咯，咁你哋有冇啲特别嘅资讯或者听到政府有啲咩嘅做法噶嘛？要求你哋 都系呢样嘢啦，佢会喺佢嗰个好似系988嗰张 form 嗰度咧，又多咗一个 declaration 嗰度要填，即系问多一条问题咯。佢要自己declare 佢究竟有冇刑事记录咯。咁有就咪 tick 有咯，有然后写系咩原因咯。如果冇咁咪 tick 冇咯。咁 系廖翠兰啦，我哋不如一齐听埋新闻，转头再同你倾多阵，好唔好啊？因为市民大众都可能关注嘅。咁啊，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一阵间有我同杨立门咧，继续同大家倾，倾紧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下个月开始咧，外劳啊、外佣、学生签证呢啲咧，如果你嚟香港咧，就需要写埋，好似头先啊廖小姐讲啦，系要自己写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狮子山隧道星期日清晨5:00起实施已通行不停车缴费，狮隧一带将在星期六晚10:00起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运输处处长罗淑佩话，现时每日有90,000架次车辆使用狮子山隧道，实施已通行之后，隧道容量没有改变，不預期能夠大規模舒緩擠塞，但相信隨著駕駛人士熟習使用易通行，以及拆除收費亭之後，過隧道的車速能夠加快。運輸署說已經發出超過740,000張車輛貼，佔全港車輛超過91%，當中大約80%已經開立易通行戶口。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结束两日的大湾区访问行程，今日到过东莞参观，之后转往惠州拜访公安及应急管理单位。邓炳强和市政府及公安单位领导人会面，亦参观了两间科技集团的总部，了解这两间高科技龙头产业的尖端科技和设备，以及和紀律部隊執法和應急管理相關的科技知識，以助探索善用創新科技，提升服務和執法能力。政府未來5年計劃興建大約30,000個簡約公屋單位，預計頭4個項目的營運招標工作最快明年第一季陸續展開。房屋局举办简介会，介绍营运和管理计划以及营运合约的招标流程，超过60个非政府机构的物业服务机构代表出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政府会主导整个项目的营运和管理， 經過公開招標委聘的營運機構需要按照政府訂立的準則編配單位處理日常租務事宜、營運和管理所屬項目的配套設施，為居民提供不同社會服務，以及在項目結束時安排住戶遷出單位等。除了投標價格，房屋局同樣着重投標機構的管理能力、相關經驗、過往的服務表現和計劃書內建議的營運和管理模式。日本長野縣中野市發生嚴重襲擊，當地警方指一名男子以散彈槍傷人，擊中兩名警員和一對男女。共同社報導，當中三人其後證實死亡。由於懷疑涉案男子匿藏附近民居，警方大規模搜捕，雙方並且在一棟建築物內對峙。當地警方下午接到求助電話，指中野市發生持刀行兇，並表示疑兇手持長槍和刀，行兇之後仍然在現場附近。目擊者指疑兇穿著迷彩服、蒙面和佩戴太陽眼鏡。警方指由於疑兇仍然在逃，呼籲現場附近居民逗留室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較低，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氣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下周初至中期日間酷熱。現時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東港中心慢線嘅意外清咗場噶啦，而家一帶只係車多。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不過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稍為多車，排到去演藝學院對開。告士打道西行過海嘅車龍去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更加道里道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是挤塞。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金巴利道至到佐敦道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呢仍然是稍微多车一啲。条文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仲是有车龙㗎，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啦，跟住友爱村对出嗰段呢是比较多车。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啦，在九龙湾的兆业街和伟业街将会有道路工程㗎。由深夜的11点至到听日清晨的明天早上的8点钟，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介乎上怡道至到上月道的部分路段会封闭。另外兆业街介乎伟业街至到大业街之间的路段就会改为只是通向伟业街，到时经过这些路段的揸车朋友要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 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讲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系啊，各位听众，有啦冇啦？喂，听日其实公众假期，我成日提自己听日公众假期。嗱，不过咧，其实外佣就唔系咩公众假期都放噶嘛。有阵时香港真系好需要佢哋。 听日佢哋放，不过好似 系我好，我遇咗啲好好嘅工人姐姐，系好开心嘅。但系咧，都有啲即系懵啦，就或者啲朋友有阵时都唔系个个咁好彩嘅，即系双方都有。所以有啲人就会睇清楚啦。究竟包括咗佢之前做咗啲咩工啦，喺边度打过工啦，依家仲有机会可以知道佢哋有冇刑事记录添。其实呢样嘢系咪真系好重要咧？揾翻人。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倾下先，廖主席你好，廖主席 其实都系好重要嘅，系 讲你听下，系咪有啲人都好介意嘅？如果佢有刑事记录嗱，我哋香港人就俾次机会人啦，人哋如果系犯小事嘅话，但系住喺你屋企，咪有啲人就零舍验尖，又或者零舍仔细嘅咧查得？ 系嘅，其实咧今次咁样都系好事嚟嘅，最低限度咧。俾個僱主清晰啲知道，佢自己嘅工人有冇犯過事啦，係咪？咁當然啦，有一啲僱主真係好好嘅，好似喺香港做緊嘅，如好似我哋都試過有啲喺香港做緊佢做緊嘅工人喺超級市場偷咗嘢，咁個僱主都唔介意，都繼續用翻佢咯，即係警告佢唔好再啊，咁佢連罰款個僱主都幫佢俾埋啦，咁。但係如果譬如我哋都會講啦，你再如果喺佢哋原居地發生呢啲事，或者個僱主新嘅僱主知道，佢未必一定會再請你嘅，係咪？因為你用開佢，所以覺得佢幾好，好過換個新工人，佢咪繼續做啫嘛。但係如果你真係犯事嘅話，而啲僱主知道係唔會請你咯，我哋成日都會咁教啲姐姐佢哋咯。 廖主席啊，或者我想麻烦你同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讲多少少啦，因为咧呢一个嘅新嘅要求咧，操作上都系即系有啲有少少要大家要留意嘅，譬如话现职嘅即系外佣咧系唔需要填啦，但系咧就譬如话佢而家续约嘅。佢同而家僱主續約嘅嚇，咁同埋延期嘅，或者係喺香港轉換僱主嘅，都係唔使嘅，係咪？咁但 係 佢如果你真係又話要翻咗去再翻嚟，你可唔可以再又要嗰陣時就要啦？咁你可唔可以講清楚少少嗰個要求係點樣？ 即係話咧，如果嗰啲姐姐而家喺香港做緊，佢續約又好，轉僱主又好啦，都唔需要申報嘅。但係如果佢翻咗去菲律賓或者翻咗去印尼咧，重新申請嚟嘅話咧，佢係要申報咯，嚇。 就是 因為你在香港做很簡單的就是你在香港做緊嗰啲，咁其實又如果在香港有事，入境處都已經知啦，都有 record 啦，係咪？如果你香港佢有刑事記錄嘅，入境處都應該知啦，所以佢咪唔需要你申報咯。但如果在外地申請嚟嗰啲，佢就要你申報咯， 不過而家做緊嘅入境處未必知㗎，係咪？即係而家喺度做緊嗰啲，入境處會知嘅咩？ 如果佢有刑事记录嘅入，应该会知咯。 因为佢嚟嘅时候，佢唔需要申报噶嘛。佢譬如两年前嚟， 但系如果喺香港犯事嘅、 香港犯，但系佢而家讲紧系喺，譬如话喺菲律宾揾人嚟犯事， 唔会啦，咁就 佢哋都唔 会 知噶啦吓。 系啦， 咁我想问下咧，其他地方输入外佣有冇啲类似咁嘅规定嘅咧？ 有噶，如果去台灣咧，台灣咧，佢一定要你申報，仲要有 certificate 嘅， 要 有 證書證明嘅。 證書證明佢係誒，佢即係所謂嘅要攞良民證咯。 嗱，咁我聽有啲工人姐姐都話咧，譬如有啲就誒喺台灣又打個工，新加坡又打個工，最尾佢哋都相對比較喜歡香港嘅，都覺得香港保障佢哋係做得好啲嘅。通常放假得放，因為而家我哋都唔會咁樣剝削啲，因為犯法噶嘛，係咪？咁但係會唔會外佣？因為今次有機會你要自我申報刑事記錄，佢哋會覺得煩而唔想嚟香港，呢個機會係咪就比較細咧？ 係唔會咯，因為你只係。自己填寫啫嘛，又冇要你攞良民證。如果要你攞個證書上證明其證明咧，咁你就煩啲啫，要去申請攞係咪？但係而家只係你自己申報，你有冇事啫嘛，好簡單啫，其實。 明白。咁以你理解咧？ 所以我覺得冇乜。 以你理解咧，唔好意思啊。如果佢自己填，如果有刑事記錄，會唔會影響入境處批出簽證㗎？同埋佢自己填物點樣證明真假？即係講個信字，大家係咪啊？ 係啦，冇錯。但當然啦，我都同佢哋姐姐講啦，你唔好講大話。如果有嘅，你要寫有，同埋你要寫明係咩原因犯咗咩事咯。咁當然啦，臨會唔會批簽證嘅就係 immigration 嘅事啦。我哋就唔可以話邊樣可以批，邊樣唔批啦。我哋。都冇呢個權力啦，呢啲都係視乎入境處睇邊樣佢會批刑，都會批刑話所有有刑事記錄嘅都唔批咧，咁呢個就入境處話事啦，係嘛？ 好啊，唔該曬廖小姐嚇。 旅遊樂園之 2023日本再出發之旅。今个星期有节目主持人欧海星同我哋分享啱啱新鲜热辣去到日本上高地行雪山嘅难忘体验。 当然唔少得喜爱日本食玩买文化嘅狂热分子张伟基嚟到分享。 大阪睇梅花到福冈赏樱，仲有去到玩全新主题乐园玩意。星期六下昼4-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加埋张伟基，旅游乐园 2023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低俗是不是一个文化的东 西？哈林食十年， 有没有一些共同性大家都觉得很低俗的东西？ 其实所谓低俗可以是一个文化的指涉，就是某种文化，只不过他们是劳工阶层，我们就突然间说他们文化是低俗，其实都是文化一种。 高等人讲的这些叫雅言，就是有文化的人讲的东西就是雅言。 星期日晚深夜12: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布食， 哈林食十年，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画画帮佢放低眼疾同埋精神分裂症嘅困扰，仲带佢四围去大开眼界。 新生精神康复会庇护工场将学员嘅画作制作成角色用品，帮佢哋重拾自信。 听下展能艺术家石燕同埋庇护工场经理欧嘉敏嘅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1:00，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杨立满啊，我哋头先就讲咗好多嚟打工啦，会唔会输入外劳啦？不如我哋又讲啲积极啲嘅嘢啊，读书啊，好唔好啊？终身学习我最中意啦， 即系为咗要去打工而装备自己， 又或者系陶冶性情都可以继续读书嘅。嗱，持续进修基金咧，我啲朋友都有申请过，不过最近啦，你都知啦，之前都有政府账目委员会嘅报告书咧，都有讲过嘅。持续进修基金咧，其中有个别咧，可能有部分嘅一啲嘅课程咧，佢系以话你。读完我这个就移民就容易啲啦，大家都明白边啲噶啦，即系做维修啊、水喉啊等等啦咁啦。咁所以咧，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啦，咁向立法会提交政府回复嘅时候都有讲嘅，喺大会上亦都有再讲噶啦。咁咧，如果发现培训机构涉嫌喺宣传基金课程嘅时候咧，用移民啦，又或者其他偏离基金宗旨嘅目的咧，爱嚟做宣传嘅时候，咁啊，基金当局咧会要求培训机构收回或者停止相关。宣传叫咗你停止先。如果违规情况严重咧，基金当局咧就可以向违规培训机构发出警告信、谴责，又或者系取消课程嘅登记嘅。不如我哋听听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同我哋倾下啦，好嘛？ 好啊。 邵主席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其实你而家观察咧，或者觉得政府咁样即系叫做吓一吓咁样，你觉得会唔会可以改善到够唔够呢个阻吓作用呢？ 其实喺我哋审议嘅过程嘅话咧，我哋好多委员都有提过呢一个嘅论点嘅。因为我哋要知道呢、這个基金咧，主要开头嘅目的咧系希望咧系协助本地嘅香港市民咧。是轉型的，因為這個基金其實當時成立就在2002年那個時候，香港呢就是希望就是轉型一些比較新一些的不同的行業啦，所以其實那個基金裡面呢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課程去提升本地的市民，因為以前我們是工廠業比較多嘛，經過這二十多年呢，其實第一其實那個基金我們都有同事的，當然都會檢視一下其實會不會現在在創科啊、創新啊或者其他即係一個新嘅範疇啦，咁而更重要咧就係頭先即係李欣所講啦，本身個基金嘅原意咧，其實係希望培訓一啲朋友喺香港而為香港貢獻嘅。咁所以當係審計署署長咧提呢份報告上嚟嘅時候咧，提到發到有啲嘅機構啦，係希望去申請呢啲嘅基金嘅錢去做一啲課程，而嗰啲課程嘅招攬咧個標題咧係講咧嗰啲朋友係去第二度移民啦。或者咧係學咗啲嘢咧喺第二啲地方話咧係服務啊等等咧，咁我相信咧就係同我哋本身嘅基金嘅原意咧其實不相符嘅。咁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喺個委員會嘅過程咧，我哋啲委員會咧都有提出呢、這個方向啦，即係都係希望勞福局啦，即係佢一個監管嘅組織啦，即係嘅局啦，咁希望佢哋嘅留心咧，即係嗰啲嘅唔同嘅學校啦，佢哋申請基金嘅時候咧，佢哋要符合翻個基金嘅主題啦。 是啊，小花輝爺，咁其實呢啲好多課程咧，你雖然唔講明佢係即係為咗移民嘅裝備而設啦，咁但係有好多嘅學問或者課程咧，其實都真係可以裝備到個人咧，可以去外國生活就即係一技傍身啊咁樣嘅嚇。咁點樣可以係分辨到邊啲係同移民有關，邊啲同移民冇關咁樣咧？ 嗱，我諗其實呢啲課程咧，所有學一啲嘢。充實咗自己，其實對於你去第日成長啦、找工作啦，甚至乎移民咧，其實都一定有幫助嘅。咁所以喺香港好多課程，其實當然大家都可以讀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課程嘅主辦機構，如果佢一啲宣傳單張上面嘅主題寫明，我即係舉個例子，好似叫做去英國做電工、水喉工咁樣打個 question mark， 寫個即係嗰個嘅宣傳單張喺裏邊嘅，係嘛？咁或者甚至乎寫明。大部分課程都有 QF， 可申請20,000元，係嘛？持續進修基金，有意移民的學員可以就讀。咁好似呢啲咁嘅寫明喺單張上面咧，咁我相信佢裏面學嗰啲課程咧，雖然同其他都係差唔多，不過佢嘅目的就好清楚咁樣打聽，其實佢係為咗移民啊。 係，即係話，即係呢一次，即係政府，即係呢個行動咧，主要嘅目的咧，就唔係話唔俾你哋讀一啲即係同即係裝備自己有關嘅嘢，只不過就係、是、即係呢啲提供工課程嘅機構咧，就唔能夠即係唔准許佢哋咧係以移民嚟到做招來咁嘅意思啫。 我相信係啦，因為如果好似水電工喺香港讀係好普遍，好多人喺香港都係需要水電嘅工人啦、啊，等等咁樣，係、嘛？但係你嘅目的其實係希望你係為香港而服務，唔係去咗另外啲國家去服務咯。咁如果你去另外啲國家服務，咁你可以喺另外一啲嘅報讀嘅學校去學習嘅嘢，不過就唔係呢個嘅持續進修基金嘅本意咯。 咁但係會唔會咁樣就？佢可以交上嚟嘅时候，佢冇呢啲宣传。咁交完咧，佢喺出边嚟继续宣传。所以会唔会政府要做多少少咧？即系包括咗劳福局啊，定系有关方面要久唔久要喺个网上度了解多啲，睇多啲。有嘅话要主动出击，定系你哋觉得点先能够有效阻截呢啲情况咧？ 绝对同意啊！喺今次嘅委员会啦，我哋嘅聆讯嘅话咧，啲委员都有即系。提過呢個情況嘅，就係、是、有關當局啦，或者啲監檢視嘅機構咧，其實佢需要除咗一啲申辦組織佢提上嚟俾你嘅資料，你睇得好清楚。第二就係你要適當時候去巡查，包括而家好多都喺網上邊嘅。咁如果當佢見到一啲咁嘅宣傳喺宣傳上面有頭先所講嘅情況嘅話咧，咁佢要馬上咧好嚴正地去講俾你聽，即係佢哋係不適合、不適當，甚至乎咧就係、是、有機會被取消。 邵家輝，你據你所知，你頭先引述嗰個嘅例子啦，即係叫人做水電工啊，咁樣係即係可以移民喎，咁樣。咁呢個機構佢呢啲課程係咪佢唔 當局是不會俾佢辦落去噶啦，亦或係佢係會除名啊，亦或係要有啲咩嘅懲罰啊？咁有冇呢啲行動？據你所知， 嗱我哋上一次我哋自己喺聆訊嘅話，啲委員會咧，其實我哋當然好嚴肅啦，因為政府一啲基金或者嘅公帑運用咧，就要好清晰，要符合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令到公帑不善用啦。咁好似頭先嗰啲情況咧，我哋都有建議啦，即係勞福局咧，佢哋去好嚴肅地。去同一啲嘅組織啦，去表達，咁有啲朋友可能佢會以個語言嘅方式咧，同我哋傾下嘅，咁睇下佢哋嗰啲嘅辦學嘅機構，其實本意係點啦？原來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原來即係有心改過嘅。咁我相信勞福局會作出判斷嘅，但已經有一啲嘅擺到明咧，其實我都真係專登係咁啦。咁我相信佢哋被取消嘅機會都好大啦。 嗱，但係邵家輝啊，你知即係香港人頭腦靈活㗎啦。咁我唔使住為移民鋪路咯，為你自己前景鋪路咯，係咪？係 啊， 去俾幫都各樣都有，去旅行又得。我知係啦，係啦，佢哋會唔會喺個用詞上啊？只要走少少啦，咁你都放佢嘅咧。總之你唔好俾我見到移民兩個字，咁啊算㗎啦。我都定係還是大家都明㗎，係嘛？你喺度斟酌呢啲就唔得。你哋有冇咁嚴格定點㗎？其實喺個會上有冇傾過？ 我諗其實即係字眼方面嘅話咧，睇下大家理解係點啦。好似你話為咗前景鋪路，我覺得其實冇問題。即係一個人希望將來做得好啲，前景係冇。 邵家輝話㗎，話為前景鋪路，你估到定係你唔係前景個香港都可以㗎係嘛？ 如果你問我一個人為咗自己嘅前景鋪路，我唔覺得其實係有問題啦。不過如果前景鋪路後邊嘅話，去彌邦，你加埋呢個 彌邦 係咪去到彌邦話咁，我就會聯想到其實你嘅前景係去外國咯。 我哋輕鬆啲啊！我寫住為前景鋪路，不過我將圖咧後邊係各個國家不同國旗咁樣，又得唔得咧？ 哦，嗱，如果咁樣話，你問我判斷嘅話，我相信我有機會我都會不同意咯。我會認為， 但 係 邵家輝啊，你 外國啦， 嗱，你都係後生仔女啊，係嘛？你知佢哋而家搞手，佢哋都後生嘅，你咁樣斟酌咪令到啲政府員工又好慘嘅，咪你逐張咁，我點樣理解啫？係咪？到時你就變咗連呢啲嘅創意又冇，宣傳又冇，到時冇人申請，咁點樣又鬧嘅啦？會唔會啊？ 首先多謝你讚我後生，我今年都53歲啦。 我哋啲壯年嚟嘅啫，我哋而家搶人才啊嘛。 啲人都叫我後生仔嘅。不過嗱，我諗其實點樣都好啦，即係喺我諗其實香港會有標準嘅。咁而勞福局咧，經過上一次呢個經驗啦，咁而個目的大家要清楚，嗰、那個嘅基金運用真正嘅目的係希望培育一啲人去幫香港去發展嘅。咁如果個目的，寫出嚟，佢招來嘅時候培訓一啲人，根本個目的係不是在香港發展咧。咁我相信大家其實經過今次嘅，即係尤其是政務司司長講完之後咧，會特別留心啦。咁頭先你講嗰啲字眼咧，每一個嘅組合其實都唔同嘅，不能一一去喺呢度去答。但係我相信香港朋友都唔少人有智慧嘅，咁去理解佢個背後嘅意義嘅話咧，我相信有大家會好謹慎去之後會睇下。即係嗰啲嘅機構，其實佢嘅目的係想點咯？同埋經過今次嘅話咧，咁啊睇下佢哋係咪想繼續申請啦？如果唔係繼續申請，佢中意點樣寫都冇問題。 明白，聽到你嘅意思嘅啦。 好 啊，唔該曬邵家輝。邵家輝係立法會咧，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 哇！你着曬羽絨咁，冇嘢啊嘛，瑞文。 我型型啊，似唔似極地專家咁咧，世傑？ 你似冷熱不分多啲咯。 我俾你講多次。 即係講今個星期，我請嚟天文教育工作者薛俊朗分享佢睇北極光嘅感受，同光污染點影響欣賞極光。 而我同陳家俊就請嚟行山達人顏銘輝講解內地同香港嘅山徑究竟有咩分別。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同我鄭瑞文。 大气候 嚟呢个球场玩，唔一定要最好波，但一定要最好倾。电视节目《足篮团》主持人前香港足球先生邱建威，火拍现役港队成员梁冠昌，每集邀请球圈各路老友为老吹下球场内外种种恩怨情仇。 今集请嚟鬼 Sir 张志德回忆519之役嘅世纪金球，以及多年嚟嘅球员生涯。 足篮团今晚8: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呢，我哋送走咗邵家輝啦，咁我哋听听听众何生啊。何生你好。 係，兩位好。 点啊，呢个潮转收基金点睇？ 三月中呢就参加个劳工处举办呢啲建造业嗰啲咩纸皮户嘅。见过两家公司，两家公司都话好啊，讲埋日子几时返啊， 人工幾多啊？話中一部嘅長城冇 WhatsApp 俾你啦。我就諗住等 WhatsApp 啦。喂，原來過曬嗰日子已經冇啦。但係喂，你係咪即係做個樣俾勞工處睇咧？ 即係我哋而家就講翻關注。 我抌緊你消息嘅喎。其實勞工處應該問翻我，咦？你份工係咪結成點啊？係咪你唔係咪你唔翻呢份工啊？你要確認翻啊嘛，唔係話。老细嗰个公司话点就点噶嘛？ 何生，我想请教你咧，你应该系关注紧咧，如果真系输入外劳，究竟本身建造业咧系咪本身香港已经请到人？ 老细扯包尾咯，话请唔到人咯。喂，其实你都唔预，你唔扯我一定。 何生啊， 咁嘅消息，你当冇事。 何生，我都想请教你嘅，我都见过工嘅以前，但系我自己都唔系份份工都见到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都咁，但系你自己本身咧，你系咪本身都有啲经验，所以你都好有信心，冇理由唔请嘅，系咪咁啊？ 我已经改晒自己情况，系话 OK 冇问题咯，已经 OK 冇问题，做一部消息互联络你， 哇， 过咗个日子就冇咁嘅事啦。 咁你有冇同劳工处反映翻啊？ 我 喂， 咁 得闲 都揾第二份工先啦。 好啊，多谢何生，你选择咗俾我哋香港电台反映意见啊。跟住有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啊。 你想反映呢个地公 田？ 吓，你自己系王女士，听得清唔清楚啊？ 听到。 系，请你讲啊。 我想反映呢个地公田嘅，因为我在做保安。 王女士，可能睇下有冇机会咧，即系听日再如果讲翻相类似嘅话题啊，再打嚟，因为都收得唔 系 好清楚。不过可以回应翻阿何先生嘅，其实都有啲人有阵时你见工咧，都系有阵时会觉得你见我嘅时候咧，就话好啊，翻去等消息，个样好似好诚恳话会请咁，感觉上啊吓。但系最尾如果原来又唔系，再加上依家可能即系又有少少即系风声话会请外劳，咁就更加会令到头先类似何先生咁样嘅情况，就系你会唔会其实扮见？你求其貼出嚟，跟住就唔係嘅咧，嗰啲咁樣咯。 佢就話其實係話僱主係即係掹掹尾，即係話都呃政府就我而家請人請唔到啊咁樣，咁所以就喺做數咁樣。 係啦，不過我哋都可以總結翻嘅。頭先都有啲僱主都話，其實想請我就梗係想請香港人㗎，因為如果請外勞，我又要俾住宿佢，又要再培訓，咁咪未必如一般人所講嘅，佢哋真係有心就希望用平啲嘅價錢去請啲外勞嘅。咁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希望咧都保障咗。香港工人先啦，系嘛？咁我哋听日时间咧，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